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年继续相伴在路上。咱们哈已经喊不了几次了哈，经过这一个星期，今年就过完了。我记得好像今年还有两个月，今年还有一个月，这样的话还在耳边回荡。我演一下，今年只剩下几天的时间了。然后新年计划做好了没有？2019年有什么新年愿望吗？咱们的官微来秀一秀，晒一晒吗？好了，来看看家族一群当中的小玉儿在房山收听，还有电能，这是弱电智能化系统，正在丰台收听，它是一个人哈，不是一个系统。还有马尾辫现在在昌平收听，在东城区收听的 LG 什么新朋友吗？沙漠正在大兴收听，花泽雅在丰台收听，还有在石景山的瑶瑶妈妈，浮生若只是梦在九江市瑞昌收听，在北京以外的城市在收听哈。大兴收听的还有沸腾，还有 Yumi 在顺义收听，还有韩炳正在大兴收听。追赶太阳的人已经追赶到了丰台区，猜猜我是谁？我猜到了，你在顺义收听我们的节目。要感谢很多新朋友已经加入到我们芯片化的录制当中了，谢谢你们，雨香啊、许建瑶等等等等。好了，想录制我们的芯片化哈，在2019年也天天来发声啊，想出名的话，好了，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私信给我对于2019年汽车音乐会的一句祝福的话。好了，我们的官微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进入到这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一辆三轮车居然比汽车多的国家，天然汽车一辆售价是100万。放眼望去，三轮车比汽车还多。哎，这还不是哪个国家的乡镇城市，而是一个国家的首都的场景。孟加拉的首都每天都是这样，三轮车在这里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作为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孟加拉国的经济水平并不高，甚至基础设施都是比较缓慢发展的。同时人口实在太多了，怎么办呢？所以就是主要交通工具就是三轮车。据说呢，每千人当中仅拥有3辆汽车，大部分人还停留在三轮车、自行车或者是11路的时代，就是靠两条腿。不过呢，一台天然气的三轮车并不便宜，售价在100万塔卡。约合8.3万人民币，8.3万元人民币呢，还挺贵的。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0到第26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0名 Years and Years King。 I caught you watching me under the light。第29名 苏芮爱就这么来。 第28名 汪苏泷桃花扇。 第 第27名也被双鱼。 看那金色的太阳，你看还有哪。 第26名孙露两个朋友。 像是一笑而过，那些放手的动作看似不多，或许是别人的笑。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直升冠军 Years and Years 带来这首 King， 上周第45名，本周上升15位，来到第30位。英伦电音来袭，换换口味吧。今天第一首歌曲也带你激情上路，继续攀升，继续这样的激情。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瑞的老歌现在听来还是感觉很有，怎么说呢，很有激情的。爱就这么来，以舞曲为风格的基调，洒脱又自然，也会让大家心情飞扬。而瑞的演绎也是轻松欢快，散发着身上无穷的光彩。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9位，苏瑞，爱就这么来。这里是汽车音乐会，要进广告了。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皮草盛宴，超地狂欢，西单商场大型皮草展销会，皮衣580元起，貂皮3800元起，全场一折，全部一折，诚信老店，品质保障，卖皮草别乱跑，西单商场北五楼更可靠。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 在新的一年里祝愿我们的祖国好， 千里冰封万里雪， 浓缩时代印记，抒发家国情怀。12月31日22点，联动全城，共聚红楼公共藏书楼，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有声阅读委员会、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主办，西城区文化委员会协办“诵读点亮新年2018到2019跨年之夜”活动。 所有的日子都来了， 有朋自远方。 路上春色正好， 诵读经典名作，唱响祖国颂歌。 FM 974， 就是喜欢听。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镜框外楼楼下酒肆，一首花满袖，男女二家心事让两眉羞，绸缎与折扇的贫贱忧，谁又笑我红走。哦，沐浴如花将离愁汇入这纸深秋，将那陈词也唱出了星球。那日你这清晨难走漏，有明月爬灯楼，愁不肯休。谁散落在街头，身在城市漂流，像是个下手，无心应有的虚个借口。在这一送的红楼，算是你整个宇宙，但是地球今生竟然变成了片甲不留。有没有勇气远走，待在满身的伤口，往后长相看都一般，因就笑不尽那愁。多往长安的码头，天真用词为谁候，谁是将军皆是执子之手。哦，杏花外露下酒词，一首花满袖，那女儿家心事让两眉羞，绸缎与折扇的贫贱忧，谁又笑我红走。哦，沐浴如花将离愁汇入这纸深秋，将那陈词也唱出了心情。 起，那张书院细雨如你呼吸与何人说起，他我三位没失去，我只写歌奢望你，今天的灯号真心总在续，我进花外楼留下就此一首花满手，那女儿家心事啊两眉手，超短于这山的平间有谁又向我红走，哦将那陈词也唱出了心愁，那儿你这清晨两走柳，有明月把灯楼愁不肯休，在回城南酒宴里你想送我十四句，只愿梦不醒满城花满袖，那女儿家心事让两眉羞，愁断于这山的并肩有谁又向我红走，哦沐浴如花将离愁汇入这纸深愁，将那陈词也唱出了心愁，那日你这间长安的楼有明月把灯楼愁不肯休。 很美的曾国风作品，来自汪苏泷的《桃花扇》。这首歌借穿越的手法，诗化的歌词横跨千年，用写意的手法讲述了守护纯爱的故事。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8位。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还记得吗，在我初到海里的时候，游过你的身边，望着你，已经忘了吗？从那似水草相见之后，一直是我和你相偎，我们仰起头。 自叶蓓的双鱼，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7位，一首听起来就想让我们慢下来，放慢脚步，好好生活，好好享受生活，想想自己无忧无虑的那会儿，纯真的年代，叶蓓的双鱼就带给我们这样曼妙的感觉。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7位，好了，继续攀升第26名歌曲，转换情绪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美丽的列车终于停下，等待行人落座，你和我忽然生疏的眼神换一句问候，面对面以为旧情人的落寞，被四散的旁人嬉笑带过，没拥抱的理由怎么追究，两个朋友眼睁睁听见铁轨上空两个陌路的风，你心里或许遗忘的速度比自责更多，我想起曾为你许过的烟火，在熄灭的关头被风带走，也许爱情早就哭了多久变成朋友，转身一笑而过，那些放手的动作看似不多，或许是别人的小说，怎么要求你感同身受，回忆留下太多那些爱过的线索，两个朋友不至于给承诺，下次再联络。眼睁睁听见铁轨上空两个陌路的风，你心里或许遗忘的速度比自责更多，我想起曾为你许过的烟火，在熄灭的关头被风带走，也许爱情早就哭了多久变成朋友，转身一笑而过，那些放手的动作谈资不多，过去是别人的小说，怎么要求你感同身受，回忆留下太多那些爱过的线索，两个朋友不至于给承诺，下次再 来自森路的两个朋友，治愈系的低吟浅唱，作为网络歌手实力确实不容小视，太有感染力的歌声了，听起来怎能让人不为之动容。上周第48名的歌曲本周晋升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6位。好了，汽车音乐会我们待会儿再回来。 上午九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2019每个周末清晨，三小时节奏金曲，让音乐快乐加速，起步加速，欢乐出行，能量加倍。 嗨，我是金纯，我回来啦。 2019年全新升级的音乐加速度，周六日早7点到10点，就在 FM 974， 记得7点开始哦。 26年倾力推广优秀原创音乐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晚7点到9点，佳作不断，精彩纷呈。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一连20场的 My Love Andy 刘德华世界巡回演唱会近日展开第10场演出，红馆座无虚席。当天晚上，华仔更在舞台上欢唱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舞台也特意换上了节日风格的设计。历时5个月打磨场回响胡同童谣2018音乐计划近日在北京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圆满收官。这是一个对北京胡同的老童谣进行挖掘和新编的音乐计划，是一次关于传统文化和新型社区融合的尝试，也是著名民谣音乐人小何发起的回响计划首次在胡同社区中落地。据介绍，打磨场回响胡同童谣2018自今年夏天启动后共举行5场，由主办团队在北京胡同中寻找仍能唱诵水牛、卢沟桥等幼时童谣的老人，再由小何带领专业音乐人采录这些童谣，并召集乐手和大众与老人一起在北京老城具有代表性的空间里进行排练和录音。这5场活动最终汇集制作成一张专辑，之后还会在打磨场举办一场集合现场录音、文字采访和影像的综合展览，以及一场由专业音乐人和胡同老人联合演出的城市音乐会。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给大家提个醒哈，在冬天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开车的时候呢，冬季开车哈，车内外的温差比较大，比如说今天呢突然降到-5度、6度、7度，早上出来的时候居然是-9度，车外显示是-9度哈。那车内外的温差比较大哈，最让人担心的就是车窗起雾了，然后恨不得哎不许喘气儿啊，坐后排的还有我啊，把口罩戴起来啊，喘气儿车里就有雾，看不清楚。很多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哈，开了一会儿车，前面白茫茫一片，都看不清。白天还稍好一点，到晚上更捉襟见肘了，不敢变道加速，生怕发生交通事故。尤其是遇到前面对面过来的车在开远光灯，哎呀妈呀，彻底看不见了。面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第一，先要冷静淡定。如果不怕冷的话呢，可以打开车窗，让空气对流一下，哎，雾气就会慢慢消散的。同时呢，还可以用这个热风来吹玻璃，也可以将雾气消散。不过要注意的是，刚开启热风的时候，车内雾气可能会变大哈，这时候别着急，再忍一会儿，雾气就会慢慢消失了。要把这个车里面的这个水分都烘干之后就没有了。放心吧，首先要保持淡定哈，千万不要着急，更不要其他做法，不许喘气儿。好吧，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5名 Hillsong Young and Free Wake。 At break of day and hope we rise we speak。 第24名 吴莫愁就现在。 青春的激情百花盛开，有些 no 这不是一个需要等待。 第23名 关喆快乐冰雪。 这是一个浪漫的国度，权力加速中让人关注。 第22名 张靓颖我的梦。 爱就让光芒只是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 第二十一名林俊成东西。 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像有梦里的竹蜻蜓带我去远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Break of day in hope we rise, we speak your name, we lift our eyes, tune our hearts into your beat, where we walk there you'll be, with fire in our eyes and life's a light, your love untamed is blazing out, the streets will glow forever bright 特别的电音啊，来自很特别的乐团，澳大利亚的一个乐团 Hillsong Young and Free 的这首 Wake 上到第三十五名，本周上升十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二十位，跟着他们点燃你的激情吧，也一起摇摆起来。新年就快到了，想想在新年的时候也是大家在欢乐的时分，辞旧而迎新嘛，新年联欢会的节目都准备好了吗？好了，继续攀升第二十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青春的激情百花盛开，有些 no， 这不是一个需要等待的年代。你想看到美好的未来，就看你的现在。Yeah， 我祝你。 非常 style， 哦，全场自己为自己喝彩， 自己精彩， 我们能遇见真爱，因幸福的常在，趁现在青春还在， 请跟着我的大气， 告诉世界我从不会失败， 请跟着我的脚步， 若你有梦想就一起来， 相信爱谁习惯谁在舞台， Live now 我就是主宰，梦想才真心的存在，散发出光彩，跟着这个节奏，舞动你的双手，为我的追求， 我们的姿态就这么又快又帅， 莫愁就现在，哎，跟上我的节奏，有梦想的存在， 你就现在拥有自由的舞台， 你现在就拥有了自由的舞台，上到第49名，本周晋升到第24位，吴莫愁就现在。好了，继续这样的情绪，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快乐的冬天来了，冬天里最快乐的事情就是滑雪了，早早早约起来，要放寒假喽，滑雪去，来自观者的快乐冰雪，让音乐唤醒寒冷冬日当中该有的激情和感动吧，和观者的好声音好音乐一起聆听冰天雪地当中快乐的声音， 找到了最独特的角度，迈出了最自信的脚步，给你一个保险的温度，快乐在你我身边停驻，寒冷不会让消失凝固，严冬不会把热情约束，我们懂得与自然相处，让真情把未来呵护，这是一个浪漫的国度，要青春同路，仿佛是年轻最美好的倾诉，这是一个童话的国度，狂欢节奏给季节答复，遗憾不弥补，幸福要抓住，激情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最独特的角度，迈出了最自信的脚步，给你一个保险的温度，快乐在你我身边停驻，寒冷不会让笑声凝固，严冬不会把热情约束，我们懂得与自然相处，让真情把未来呵护，这是一个浪漫的国度，全力加速中让人关注，一并是起舞，要青春同路，欢呼是年轻最美好的倾诉，这是一个童话的国度，狂欢节奏给季节答复，遗憾不弥补，幸福要抓住，激情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 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 激情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关喆快乐冰雪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还是一首励志歌哈，张靓颖我的梦，上周第33名，本周上升11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2位。 值得往前走，疯狂的世界，迎着痛，把眼中所有梦都交给时间。想飞就用心的去飞，谁不经历狼狈，我想我会忽略失望的灰，拥抱遗憾的美。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就让光芒只是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眼中总会有一天站在你身边，泪就让它往下坠，捡起伤口的美。不别以为失去的最宝贵，才让今天浪费。我的梦说别停留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有你的天空，因为你是我的梦。我的梦，世界会怎么变化都不是意外，记得用心去回答命运的精彩，世界会怎么变化都离不开爱，记得成长的对话，勇敢地说我不再等待，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带我奔向那片 又是一首燃炙的作品，来自张靓颖我的梦，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2位。歌词当中唱到，想飞就用心的去飞，谁不经历狼狈，我想我会忽略失望的灰，拥抱遗憾的美，还有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映出心中最想拥有的彩虹，真的是让人为之动容啊。通过这样的歌曲呢，也表达出张靓颖自身对于梦想、对未来的信心和勇气。好了，继续攀升第2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95后音乐人林俊成的东西，大家都被这首幸福清新的恋歌所打动，评论区呢更是沦陷成了表白墙。来听听他的东西。 收到需要赶快回复的信息，那就考虑看看是不是要回应你，如果说以后都不用对你讲客气，我就等着对你说一句欢迎光临。在无人的海岛上有美丽风景，像有梦里的竹蜻蜓带我去远行，去到你心里的那个神秘的巴黎，再想和你生一群 baby。 我开始美丽的际遇，你来自东或西都没有太大的关系，都听你，因为始终和你牵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王府井西街、台机场大街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Remember, I'll be the one you won't forget.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ooh. The bigger they are, the harder they fall. These biggity boys are diggity dog. I have them like Miley Cyrus, clothes off, twerking in their bras and thongs. Timber, face down, booty up, Timber. She won't, but I bet she will. Timber, swing your partner round and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One more shot, another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Swing your partner round and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One more shot, another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It's going down. I'm yelling, Timber, you better move, you better dance. Let's make a night you won't remember. Thing. Club jumping like LeBron now. Bowl it, order me another round. Homie, we about to clown. Why? Cause it's about to go down. Swing your partner round and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One more shot, another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Swing your partner round and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One more shot, another round. End of the night is going down. It's going down. I'm yelling timber. You better move. You better dance. 要陷入到欢乐的海洋当中啊！一到年底的时候，大家的一个情绪都很高涨哈、啊，然后都兴奋起来，辞旧迎新嘛。2018年就要过去了，我们要迎接全新的一年，所以要振奋起来哈、啊，振奋起来，振作起来，振作起来，对啊，要以这个饱满的热情来迎接全新的一年，对不对？刚刚这首歌曲很给力哈，来自 People 皮叔和前妞共同合作的这一首 Timber， 倒下，不要倒下，清新的彩虹，彩虹感觉的前妞。 这回联手了皮说快乐任务，继 Christina 打造超级洗脑舞曲之后，这次和世界先生再次联手，哎呀，派对女王前女友推出她全新的单曲 Timber 啊，两位超级的派对代表人物，必定这样的歌曲会席卷全球的舞池的，带给我们欢乐哈！迎新年，迎新年了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好，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于表达爱的歌曲，来自翰林盛庆的《想念你》，也让我们稍微的安静一下，转换一下情绪，来安安静静的听这首《想念你》。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13:08，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来为我们的爱车来量身定做音乐。你知道吗？一辆车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它是有性格的。比如说房车的性格呢是什么样子？想见一下，在音乐当中来享受旅行，在旅行当中享受生活什么样子？比如赛车什么样子啊？那种很驰骋的拉风的感觉。而敞篷车有什么样的感觉呢？那越野车肯定又是不一样了，那种粗犷的线条哈。所以不同的汽车有不同的性格，我们用不同的音乐来为他们来量身定做。今天是周三，要来关注房车。那位房车量身定做的音乐呢，是来自 Def Rampton 的这一首 Walk Away。 好了，进入到房车的慢生活当中吧，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She's wishing that they fall down through the air.

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We dipping in a pot of blue photo. Getting so good, it's dripping. I don't would get a ride in an engine that could go. Batman robbing it, bang bang cocking it. Queen Nikki dominant, prominent. It's me, Jesse and Ari. If they test me, they sorry. Riders up like a Harley, then pull off in this Ferrari. If he hanging, we banging. Phone ringing, he slanging. It ain't karaoke night, but get the mic 'cause I'm singing. 不是一个组合，但是呢是三个女生共同带来的演唱，也是很难得的聚首哈。来自英国女歌手 Jessie J 联手美国女歌手 Ariana 还有 Nicki 共同带来这首 Bang Bang， 一首经典的欢快的劲歌热舞歌曲。而这首歌在美国公告牌的百强单曲榜上上周榜单上首周亮相就夺得第六名的好成绩哈，并于上榜之后的第八周最高排名在季军的位置保持了两周的时间哈。 Bang Bang， 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否则你会错过很多精彩。比如说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李翊君的非常经典的《风中的承诺》，那么这张同名专辑当中的十首作品全都是女人的心声，原来情牵女人心。听过之后呢，心情会感觉到有一些沉重，为什么呢？大部分都是这个有点悲伤的，好像有点受伤的感觉。《风中的承诺》同名歌曲发出了多少缠绵编织成的梦，多少爱恨刻画的尽头，为何一世到了尽头还是空，尽诉女人心中那种对于空的感慨。好了，感受一下吧，准备好纸巾。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 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 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